北京市市长蔡奇透露，目前北京城乡建设用地的规模为2921平方公里，十三五规划控制的目标定为2800平方公里以内，这就要求从2017到2020年全市年均减少存量30平方公里。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2017年的艺考近日大幕拉开，率先启动初试的中央戏剧学院共吸引了36000多名人次报考，备受关注的表演系和两个话剧影视表演专业的方向，平均的考录比高达198:1。随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脚步临近，中国足协将组队一支全新的国奥队。据了解，这一支全新的国奥队将会以1997年年龄阶段的球员为主，其中包括张玉宁、林良铭等知名的旅欧球员，以及一批在葡萄牙等联赛踢球的队员。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韩国产品的安全监管机构技术标准局得出结论，称三星电子 Galaxy Note 7智能手机过热的问题是由于电池结构和生产过程的问题引发的，技术标准局没有宣布任何的处罚。此前这家智能手机的生产商共召回了300多万部相关设备。

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走最远那条路。

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 定。969 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每到空闲时间，跟朋友闺蜜出去逛商场，当碰到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吃什么的问题时，就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打开大众点评，看一看评分，看一看评论。渐渐的，这样的习惯保持了很久。对于选择和纠结恐惧症的我来说，大众点评确实是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的难题。当然，我想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习惯，我们了解大众点评，也通过大众点评这个软件知道了不少商家的实力，但终究对大众点评背后的男人知道的少之又少。今天969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大众点评的 CEO 张涛的创业故事。张涛从小在上海的商业文化熏陶下长大，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回国之前服务于一家美国的 IT 咨询公司。2013年，当他决定回到上海创办大众点评网的时候，已经是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0年之久了。创业之余，他其实自身更是源于最初对于寻找美食的这个爱好。张涛是一个讲究生活品味和情调的人，回国之后他发现，即便是在上海吃来吃去也总是只有这么几家饭店。联想到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见到过关于饭馆的索引指南，张涛就开始尝试通过用户点评把饭馆的信息搬到互联网上。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在全球的范围内都没有先例，而利用网络来做一做商户点评还真的是一件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最初这件事情只是一种尝试，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多少是有一些内敛的，再加上那个时期网民的结构还比较年轻，连张涛自己都不确定这种模式到底可不可行。验证的结果发现，尽管中国人性格内敛，但是在网上还是非常乐于表达的。上海相对发达的商业环境下，餐馆的林立也让网民天生就对去哪儿吃喝有了选择和比较的欲望，这也让张涛坚信了自己的一个原则，做点评一定要选择那种竞争激烈、信息丰富，而且用户需要经常做出选择的领域。到了2013年的10月，张涛尝试把最初积累的一些餐馆的点评信息出了一本书，结果没有想到反响居然还不错，在网站上也确实开始有一批核心的用户整天黏在社区当中撰写优质的点评内容，这也让张涛开始有底气走出上海，将最初的模式在北京、杭州、南京、深圳这几个城市里进行复制。这样辛苦工作坚持了一年多，到2004年底，大众点评已经覆盖了20多个主要城市。每个人都说乔布斯改变了这个世界，而张涛也承认乔布斯改变了他的生活。如果说创业的最初5年，大众点评像一个坚定的目标，耐得住寂寞的苦行僧的话，那么 iPhone 领导的智能手机的浪潮，则意味着一个真正属于他们时代的到来。正是因为如此，张涛很早就知道手机才是真正能够引爆大众点评这个生意的关键。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像张涛一样，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外貌是你的名片，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接触并交往过的人成千上万，但能够和别人仅有一面之缘便被对方迅速记住的人少之又少。当你看到一张特别的脸，一个特别的人，也许你会深陷对别人的偏见，也许你也曾经不知不觉地用固定的眼光打量过别人。面对成见，面对歧视，很多人选择在人群中关上自己的心门。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也许在外形和身体上稍有欠缺，但他们的心地和你一样善良，所以世上不应该有残疾人这样的称呼，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的人生换了一种新的活法。

其中青海东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以及湖南东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西北部和广东的东部等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80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超过10摄氏度。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添加衣物。日前，公安部同20个部委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的证件应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将在年内启动新版证件，强化永久居留证件的身份证明功能。中国一汽集团近日发布消息，在过去的2017年的第一个月，一汽批发销售各类汽车32.3万辆，同比增长了13.9%。此项数据也创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家整车生产企业开年销量的历史新高。 一样的路，一样的血。

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就死缠着不放，那是十七八岁才做的事。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抽烟的样子要故作潇洒。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要浪迹天涯。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有一点爱。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蓝色牛仔裤要各几个活动，一年365天卡清卡一年。口袋里没钱，名堂倒是很多，爸妈念个几句他就嫌啰嗦。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轻轻轻光挂龙牙。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我永远记得，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至少我从没改变那个做梦的我。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执着，有点无奈。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甜蜜，有点悲哀。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过年一回来，生活和工作上多多少少都希望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希望今年的工作上能有更多的业绩，或者说让生活变得更加精致一些。可能有的人换了新的工作，在努力地找着离公司比较近的房子，希望节约时间的成本，也希望能够提升生活的质量。那又到了新一轮的租房季，趁着这个劲儿，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也给你安利一波租房的注意事项。在看房的时候呢，首先应该了解一些法规和规章制度上的东西，比如说购置不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或者平均人均使用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隔断间，都是不允许出租的。那么一旦查到的话，自己也会跟着倒霉。像这一类的房子，千万不要再碰了。很多人因为工作的问题，为了省事省时，都选择在网上找房。在这里呢，也提醒你一定要慎重。虽然现在很多网站都提供网上租赁的平台，但是大部分的交易依然是由中介地铺所促成的。这是由于网上很多的出租信息呢，都是真假难辨，而网上租房也难以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很容易发生法律纠纷。因此，租房的时候可以先上网了解行情，但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到地铺去了解信息。 同时这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看房子的时候尽量让房东在场，要仔细的检查屋内的设施配置的好坏，同时呢也要清点这个屋内的设施，比如说家电家具是否配置完好，并且在看房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他们是否能够正常的运作，保证没有安全隐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的是把自己满意的房子里的家电全部都试用一遍，像热水器烧水的热度、下水道下水的速度以及空调制冷制热的效果都要检查。另外像地板和天花板有漏水、泡水、粉刷过的痕迹就更要注意了，如果一旦看到这样的生活隐患，可以及时的写在合同当中跟房东商量。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新的租房季已经到了，那么希望大家在租房子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上我所提示的这些事项，虽然说是租的房子，但同样也是家。